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她现在该往哪里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你的心里。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，不要不要哭泣，哦，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。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，不要不要哭泣，哦，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。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